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十八集，李府断案。上吊和被勒死的尸体是不一样的，后者的脖子后面会出现交叉的绳勒痕迹，而且但凡是被勒死的人，死前肯定会有过剧烈挣扎，就算脖子上没有被指甲抓破的痕迹，身上肯定也会有其他挣扎撞伤的淤痕，这一点早在北宋的《洗冤录》里就说得明明白白了。以一个普通仵作的水平，要辨别是自杀还是勒死不难，熟读《洗冤录》就可以了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唐范并不是很意外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李家太太张氏是个和善人，性格无害，这种性格的人一般忍耐顺从，将世俗礼教视如常事，并且下意识去遵守。在将那个美貌妇人带回来之前，李曼就已经有两个妾室了，也没见张氏对他们怎么样，他就算愤怒伤心，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就跑去上吊自杀，换了性情激烈极端一点的倒是有可能，又或者像郑孙氏那种直接对丈夫下手，所以张氏自杀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。既然不是自杀，那么就要找寻凶手，这件事也再由不得李家人自己做主了。唐范就住在李家隔壁，于情于理都要过去看看，不过这次他没有像早上那样孤身过去，而是点了衙门里老王等几个衙役，连同检校杜江与自己一道前往。张氏的尸身就停放在李家厅堂正中，宛平县的县城和主簿俱在，旁边还有县里的仵作。宛平县直属顺天府，他们也是认识唐范的，见唐范过来便都齐齐迎上来见礼。二位不必多礼，事情进展如何？宛平县城道， 李家人都说那天晚上没有看见可疑的人进入他们主母的房间，只有那两名婢女是在外头守夜的，如今我们已经将他们抓了起来，大人可要问问。 他们呢？宛平县城让人将两人押过来，阿夏与阿春俱是柔弱女子，身后有人看着也用不着捆绑，只是他们神色萎靡不振，比早上看到时还要差。宛平县城将自己盘问的内容简单说了一下，其实同样的内容唐范早就问过一遍，此时听来也没什么新意。李曼冷眼旁观半天，终于忍不住上前愤然道， 唐大人这般逞官威，将我家弄得一团混乱，心中可是得意得很，既然查不出什么，何不让我等为卓京操办丧事，也好让他早日入土为安。 小民休得无礼，如今既然出了命案，就不再是你家的事情，张氏的尸身当由官府接管，直到真相大白为止。 那人惨遭横死，我已悲痛万分，只是拦着不让办丧事又是怎么回事？诸位大人，这是欺我李家无人不成？想我祖父也曾为三品侍郎，朝中如今仍有一二故旧前辈，若是我因此告上去，只怕诸位大人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。 宛平县城和主簿都为一个商人敢威胁他们而感到不满，但他们又拿捏不定李曼所说是真是假，事已全部都望向唐范，毕竟三人之中唐范官职最高，自然要为他马首是瞻。不知你说的故旧前辈是哪位大人，不妨说来听听，说不定本官恰好也认识呢。李曼顿了顿， 又软下语调相求。 大人，小人并非故意闹事，只是如今天气炎热，尸身存放不易。那人帮我操持家务数十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查案是大人们的事，与小人无关。我只是希望他能早日入土为安，免得九泉之下还死不瞑目。死者为大，这也是应有之意。几位大人，想必也能体谅吧。 未等唐范应声，他又道： 小人有内情通禀，还请唐大人借一步说话。 李曼殷殷期盼地看着唐范，后者点点头：可以，带路吧。李曼将唐范带到隔壁内室，二话不说，扑通一声直接跪了下来。 关于卓京身死，其实别有隐情，此处有状纸呈上，请大人一阅。 他双手呈上叠好的纸张，唐范接过来，却觉得手中沉甸甸的。再打开一看，层层叠叠的白纸中间竟然夹着十数张汇通号的银票，有些一百两，有些五十两，这总数合起来起码也有2000两左右了。要知道，此时一两银子便可购买2担多的大米，2000两就相当于可以买4000多担的大米。而像六部尚书那样的正二品官员，每个月也就61担。但有穷人就有富人，对于李曼这种还算成功的商人来说，2000两并不是无法负担的数字。之前冯青姿想要赎身就得要5000两，欢宜楼的老鸨并不是狮子大开口，对真正的富人而言，5000两也是小意思。不过相对于俸禄很低的朝廷命官，这2000多两实在是一个天大的数目。唐范拿着银票似笑非笑：怎么，你这是要行贿？ 岂敢岂敢，我听老李说，李家多年来承蒙唐大人照顾，在下感激涕零，无以为报，所以小小意思不成敬意，还望大人笑纳。 唐范掂了掂银票：你是希望这个案子不要再查下去？ 卓京的死，在下同样伤心欲绝。大人要查案，在下自然不敢相拦，只是希望我们一家能过上几天安生日子。若是几位大人3天2头的上门，不光丧事办不成，只怕那些下人也都心中惶惶，无心做事了。 唐范点点头，将银票纳入怀中。你的意思本官明白了。说吧，转身当先走了出去。李曼见他收下银票，自然知道事情这是成了，不由大喜，连忙跟了上去。却说唐范二人回到厅堂，宛平县丞与主簿俱都迎了上来，询问他的意见。 大人，这案子查还是不查？ 唐范奇怪反问。查呀，为何不查？连凶手都有了，你们打算任凭真凶逍遥法外不成？宛平县丞与主簿二人皆大吃一惊。 真凶在何处？ 唐范指着李曼道：这不就是真凶吗？没等李曼说话，他又喝道： 来人，将他绑起来。 他自己从顺天府带了人，倒也不劳烦宛平县城他们动手。老王他们听得唐范号令，当即就应诺一声，大步上前，将李曼双手往后一拽，绳子一绕，牢牢捆了起来。 你怎敢冤枉好人，草菅人命？我要告你，我要去告你。 李曼完全没想到唐范说翻脸就翻脸，他又惊又怒，拼命挣扎起来。冤枉好人？未必吧，你连发妻都下得了手，怎么还叫好人呢？若是不服倒也无妨，稍安勿躁，且由我为你 一一道来。唐范转头问阿春，那日我交给你的玉石耳坠可还在？ 在的，我将其放回太太的妆奁盒了。 你去拿出来。阿春应是，起身去将整个妆奁盒捧过来。 唐大人，就在最后一个格子里。 唐范打开最后一格，果然发现里头的莲花玉石耳坠。他示意阿春放下盒子，又从怀中摸出一只一模一样的耳坠。阿春惊呼一声， 大人找到了另外一只。 唐范点点头，将那玉石耳坠举高。是另外一枚坠子，是在你们太太房间的床底下找到的。平日里你等在你们太太的屋里，可曾追逐西西？ 自然是不曾的。太太虽然心善，可毕竟主仆有别，规矩摆在那里，我等不可能放肆。 那你们太太平时睡觉时可会有手舞足蹈或者起来夜游的习惯？ 那就更不曾了。太太睡相再好不过，有时候一整夜连翻身都不曾的。 我再问你，先前你说半夜时你曾经进过屋子去关窗，是也不是？ 是的。 当时你进过里屋去吗？ 没有，当时我只在外头关窗，里屋是阿夏去查看的。 唐范又问阿夏，那么你进里屋的时候可曾见过什么异状？ 没有，太太当时背对着我，身上盖着被子，看上去睡得很沉，我便没有走进去看，生怕惊动了他。 你可曾往床底下看一眼？阿夏摇摇头， 床上有床单盖着，一般只有在打扫的时候才会掀开去清扫床底。 一个女人在自己的闺房里睡觉，又是睡相极好，便是不小心将坠子遗落在枕头边，又如何会无端端掉到床底深处去？那就只有一个解释，你们太太这对耳环并不是自己不小心遗落的，而是被人勒住脖子的过程中因为剧烈挣扎，以致坠子从耳朵上甩脱出来掉到地上，又被凶手不小心踢到床底下去。阿春面色发白， 难道那凶手当时就在床底下？ 不，你们进去关窗的时候凶手正好跳窗逃走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当时只顾着往窗外远处看，却忘了瞧一瞧窗户下面的树丛，是不是？ 是，当时我就往花园里瞅了一眼，又听见猫叫，便以为是先前忘了关窗导致野猫跑进来。 李曼大喊起来， 我与卓京夫妻数十载，间谍情深，他贤良淑德，我为何要杀他？你这庸官，就凭这些子虚乌有的猜测就随口断定我是凶手，我定要上告刑部与大理寺申冤，你莫要欺我李家无人。 你虽与张氏数十载夫妻，原本确实间谍情深，只因时过境迁，由浓转淡，便开始后悔当年为他散尽家财，放弃科举前程，娶了这么一个不会生养的妻子，又有年轻美貌的妾室从旁怂恿，本想着将他休了另娶新人，可是因为张氏娘家有人做官，你生怕休妻不成反倒跟张家结仇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恶念顿生，直接先下手为强将他杀死，是也不是？ 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你血口喷人，张氏死的时候我明明身在外地，今日才赶回来，既然不在如何杀人？ 有胆子做就不要没胆子承认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右脚的鞋底已经暴露了你。唐范这一说引得所有人都不由望向李曼的鞋子，连他自己也不由自主低头往下看。老王弯下腰直接将李曼右脚的鞋子脱了下来递给唐范，唐范将鞋子翻过来，你说对了一点，你确实是从外地回来的，只不过不是今天才赶回来， 应该提前了几天，为的就是制造不在场证据，借以躲过杀妻的嫌疑。但这双鞋子却出卖了你。没等李曼说话，唐范又道，你生怕偷钱回家杀人时留下痕迹或脚印，特意事先将鞋子擦得干干净净，可惜这样反而不对。千里迢迢赶路，鞋底本该肮脏不已，你的却为什么会干干净净呢？难道说你赶了那么多天路，好不容易回到家却不急着回家，反而先找个地方擦鞋子吗？还有，你跳窗逃跑时不慎弄出声音，又担心阿春他们进去查看被发现，情急之下跳窗，结果鞋后跟在窗台的墙壁上狠狠摩擦了一下。我已去看过那道痕迹，跟你鞋子上这一处磨损正好是一模一样的。唐范将鞋子往地上一扔，人往椅子上一坐，指着张氏的棺椁道，说吧，当着你发妻的面，说说你为何要这么做。他嫁与你数十载，就算不能生养，可也已经极尽贤淑之能事，不仅为你操持家务，也不敬你纳妾生子，对庶子视如己出。虽说世俗对女子约束甚多，可世间真正能做到如你妻子那份上的少之又少。唐范脸色一沉，厉声道，你到底有什么不满足的，竟要到了杀妻的地步，你还是人吗？李曼木然着脸，半晌终于开口， 你以为我想吗？她嫁与我的时候，两人年纪相仿，举案齐眉，是旁人羡都羡不来的好姻缘。她娘家遭难，需要一大笔银钱，她家中兄弟姐妹三人却无一人能靠得上。当时我还在寒窗苦读，家中积蓄皆是祖产，为了帮她娘家渡过难关，我咬咬牙变卖了家产，将钱给了她。我自己则不得不为此放弃了科举，将剩下的积蓄用作本钱改为经商，这才令家境渐渐好转。此时我二人已经成亲十载，却仍然膝下无子，在我的再三要求下，张氏才松口同意纳妾，如今李林便是这么来的。我外出经商，时常需要与人交际应酬，张氏却目不识丁，没法跟着我出门。他看上去贤惠，实际上给我纳的那两门妾室，不是貌若无言，就是和他一样不安文字。唯独我现在的妾室陈氏，温柔贤淑不说，又长袖善舞，在我忙于经商之时，还能帮我与官商女眷交际应酬，近来有几笔大买卖都少不了他的功劳。 他说到陈氏，众人便都望向之前跟着李曼一道过来的美貌妇人。唐范见那妇人眉目精明，又听李曼说她对自己注意甚大，就知道这女人不是什么一语之辈，只是李曼被揭穿是凶手之后，她就有意无意地保持低调，仿佛想将自己融入背景一般。此时听得李曼这样说，陈氏盈盈跪了下来，抬袖拭泪， 妾何德何能得相公这般厚爱，实在羞愧，你若是不在了，妾独活又有何用啊。 他唱作俱佳，催人泪下，唐范却面无表情，看也不看他一眼。李曼仿佛没有听到陈氏的话，他的心思都沉浸在回忆里了，顿了顿便接着说下去， 我本来也没想过杀他的，很久之前我便向张氏提出和离，又愿意补贴家产给他，可张氏并不愿意，后来我又提出将一半家财送与他，让他晚年无忧，可这样他仍旧不肯和离，说是让我不要忘了当初的誓言，如是几次，我实在没有法子。 他的面色有些狰狞起来。 他明明什么都不会，又不能帮到我，比他貌美能干的女人比比皆是。当年为了他，我已经散尽家财，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既然不能生儿育女，又何苦霸占着正妻的位置？我自身忍无可忍。不是我欠了他，而是他欠了我。是他欠了我。